什么活到老学到老嘛， 是吧、 嗯、 人生当中考试一场接着一场，一次考试说明不了什么，不管成绩取得好还是取得的不好，那都是过去了，是吧？ 没错， 我们寄希望于明天的我们会更好。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大城小事，我是主持人王哥， 我是郝阳， 明天见， 再见。 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？